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十九回，赶去流光院的路上，谢之芳暗地里后悔不迭，自己实在不该得意忘形，将设计董姨娘的事漏了点话音出去。姐姐那般聪颖，想必已经猜到了什么吧。她是端方的大家闺秀，似是对这样的鬼域伎俩闻所未闻，更不可能赞同。为今之计，也只有乖觉认错，再撒娇耍赖说些好听的话，求姐姐消气了。谢之芳打定主意，将将走进花厅，便滚地猴一般的扑倒在地，把引他过来的琵琶吓了一跳。他欺行着爬到粉面含怒的谢之真面前，闲着脸道： 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不与你商议，便自作主张，还将姐姐也一并都揽进来陪我做戏。姐姐生气原是应当应分，你想打我也好，骂我也成，只要不气着自己的身子，若是饮食睡眠上有个什么差池，弟弟万死也难赎罪过。 素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少爷，做出这副泼皮无赖的模样，几个贴身伺候的丫头小厮们都目瞪口呆，想笑又不敢笑，强自忍着，实在忍不得，便偷偷背过身去做咳嗽状。听到他说死字，谢之真紧绷的俏脸终于有所松动，皱了皱眉低斥道： 不许胡说。 谢之芳立刻做事，打了自己一个嘴巴： 呸呸呸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 膝下却是一片暖融融的。谢之真屏退左右，在下仆们退下去之前，不紧不慢地敲打了一句： 今日在这间屋子里听到的每一个字，你们都须得烂进肚子里去，不可对任何人提起，明白吗？ 董姨娘既去，下人们对两位活祖宗更加的俯首贴耳，自然噤若寒蝉。谢之芳扒着姐姐的素色挑线裙子，仰着俊俏的小脸，不要钱似的和她说好听话： 我知道我的手段毒辣了些，可董姨娘那样的人不下狠手，如何能斩草除根？更何况人虽然是我派过去的，但和刘渊眉来眼去，出台暗结的事却是他自己做下的，可没人摁着他的头逼他做。归根结底还是他持身不正，水性杨花，这才被我钻了空子。姐姐气我不与你商议，可姐姐想想，你那样高洁的品性，如何使得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？平白脏了你的手，又叫我心疼，何苦来哉呢？ 他这一通歪理邪说，把谢之真说得气又气不来，笑又笑不出，只得狠狠戳了戳他额头，正色道： 他固然可恨，可归根结底也是一条人命，更不用提肚子里还怀了一个。你如此作为，手段实在过激了些，有损阴德。 谢之芳贴着他的耳朵，将董姨娘与刘元死遁一事说了，然后道： 我知道姐姐心善，因此留了些余地给她，愿她日后安分守己，莫要再犯在我手里。再说了，她青春年少，配刘渊那样的汉子，也算天作之合啊。我这叫成人之美，不止不损阴德，反而算是行善积德呢。 她巧舌如簧，妙语如珠，能将死的说成活的，可破天荒的竟没能哄得谢之真笑上一笑。谢之芳不由得心中打鼓，有意卖惨道： 姐姐，我口渴的厉害，前阵子送过来的湖州祁红你尝过没有？味道如何？可否赏小弟一盏，润润喉咙？ 谢之真瞥他一眼，神色不变喜怒，指了指身后水晶珠串做成的帘子道： 在里屋桌子上放着，你自己去取吧。 谢之芳是个给他三分颜色便能开染房的人物，闻言大喜，只当姐姐消了气，笑嘻嘻地说： 哎，父亲生了好大一场气，想必一时半会儿没心思管束我们。今夜我还在姐姐这里睡，给姐姐讲几个新听来的笑话，好不好？ 他一边想说着，一边想撩开帘子，待看清里屋地上跪着的捆成粽子的平服，脸色蓦地一下僵住了。大事不妙，阴沟里翻船了呀！平服的嘴巴被白布堵得严严实实，满面惊慌，对着他不住地摇头。谢志芳脑子里一瞬间闪过千万种念头，却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说辞能向姐姐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我以前都知道了，谢志真声音冷冷的，充满了失望。明堂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可我不明白，从什么时候起你的心性竟变成了这样。谢志芳硬着头皮转过身，扑通一声结结实实跪在青砖石的地上，脊背却挺得笔直道， 姐姐既然全都知道了，我也不好再狡辩。那件事确实我做下的，我知道有悖人伦，有违孝道，说不得死后还要受扒皮抽筋之苦。本来打算瞒姐姐一辈子的，一切罪孽自由我一人承担，不成想叫姐姐知道，脏了您的耳朵。 谢之真身子一晃，扶着桌子站起来，脸色发白，声音颤抖。 明堂，你父亲他对我们不薄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？ 谢志芳的倔劲上来，梗着脖子一脸讥诮道， 对我们不薄，母亲是因何而病的，我虽然年纪小却记得分明，那个心动的贱人妖妖扯扯，三不五时便来母亲面前，名为请安，实为炫耀，他从来不理会。母亲病重难医之时，贱人肚子里怀了东院那丫头，越发的得意忘形。母亲过世之后，他越发欺负姐姐，有一个劲儿的纵着我，拿我当自己宽厚待人的招牌。父亲是蠢还是瞎，竟然没有说过半个不字。他不辞我不孝，我下的那味药并没有伤他的身子，不过是从根本上断了他的子嗣，避免他往后再养出那些小妖精拖油瓶给我们添麻烦罢了，又有什么错？ 身后的平服抖若筛糠，扶下身子砰砰砰拼命磕头，吵得他心烦，不由得扭头喝道， 爷正在和姐姐说话，你添什么乱。 平服嘴里一个劲儿地呜呜着，眼巴巴瞧着他。谢志芳不耐烦地扯出他口中白布问道， 你有什么话说？ 平服大吸了一口气，哭丧着脸说， 少爷，小姐确实看出些首尾，私底下问过小的，可药方的事儿，小的半个字都没跟小姐提。 他哪里想得到小姐这般聪慧，借着董姨娘的事旁敲侧击地审他。他想起下药的事儿，慌了一瞬，竟然被小姐察觉，找人将他捆了起来，放在里屋做诱饵。谢之芳脑中嗡的一声炸开了锅，姐姐是在炸他呢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